各位癲教部讀者你們好，我是癲狗哥哥。 No money no dog， 只要大家出錢支持癲教部的月費計劃，我們前線記者一定會義不容辭在前線為大家報導更加多的真相，也都會有更加多的資金去購買更加好的拍攝器材。就正如我們看到，其實每次前線記者出去拍攝都要是戴頭盔、相機、望到面罩、拍攝器材等等，非常之吃力的。但我們繼續都是會是盡回記者應該做的責任，為大家報導真相。請大家支持癲教部的月費計劃。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節， 我哋今日咧就總共有三個記者出去現場採訪嘅，咁兩位咧就喺呢個太子啊，因為831啊兩週月，咁啊旺角呢個旺角地鐵站就封咗啦，咁啊太子咧今日晏晝兩點就封啦，已經係嘛？ 中 環就九點啊，咁啊蘭桂坊多得你唔少啦。咁中環咧，我哋較早前咧就另外一位記者就銅鑼灣灣仔沿途咧都拍咗好多片嘅，咁大家上網都可以睇到噶啦。咁啊另外喺蘭桂坊而家佢喺度啦。咁蘭桂坊咧較早時咧就警方已經禁止啲人入去噶啦，咁入咗去嗰啲佢又冇拉翻佢出嚟係嘛？咁所以喺網上都會見到一啲畫面咧，就係有啲蘭桂坊嘅嗰啲食 Q 咧。就喺個路口度，即係 一次排開， 咁即係大概又唔俾人入，啊，暫時又唔俾人出啦，唔知點啦嚇。咁所以呢個蘭桂坊都係，即係我諗有史以來啊，即係除咗上一次死人冧屋死人嗰次啦嚇，咁今次都係即係有史以來嚇，即係最冷清嘅一次喎，真係嚇。 唔知啦，咁你蘭桂坊一年一度咁你。呢、這個今日係 Halloween 啊嘛，再睇一睇呢係先。今晚 Halloween 咧就你要扮鬼扮馬出去嘅。咁其中一樣觸及咧就係你蒙唔蒙面，戴唔戴面具嚇？ 咁你 Halloween 個個都戴面具，話你到鬼五馬六噶啦，係咪？咁呢個係個特色嚟噶嘛，係嘛？咁即係啲人係憑咗一種歡度佳節嗰個心情，跟住就扮鬼扮馬咁樣，然後喺蘭桂坊度飲嘢咁噶嘛，係咪？咁而家連呢一個咁嘅即係娛樂都冇埋啦，係嘛？咁因為佢話要你即係查撚咗塊面，好似一個扮小丑，你幫我屌卸妝咯，俾我睇下你個真面目咯，佢玩鳩你噶嘛，係咪？咁你又幾撚掃興咧，係咪？咁啲女仔又會查到嚇，即係咁，即係話你而家不如戒嚴啦，不如好似江樂士呢個冚家產講嘅宵禁啦，係咪？呢、這個前檢刑事檢控專員呢、這個又撲街嚟嘅，呢、這個係係嘛？咁啊提四項建議啊嘛，係咪？包括宵禁啊嘛，四項建議。另外嗰三項就係屌你老母嚴刑峻法啊嘛！嗱，我講頭先嗰個臨時禁制令咧，佢唔引用緊急法嚟立一條即係封網嘅法例，然後先拆老屎沙布出呢啲咁嘅禁制令，係嘛？呢啲咁嘅禁制令。里面嘅即系嗰个内容，屌你咩语焉不详系咪？你可以将佢无限延伸，咁你点去解释呢一个禁制令咧？系咪？ 何谓煽动？ 系咪？包括不限于屌咩连登同埋呢个 TG， 咁你点去搜查咧？屌你咁即系我真我点样去执法咧？我喺度谂紧喎，系咪？系咪？屌你 TG， 屌你咩一分钟唔捻见咗噶啦个信息，系咪 ？TG， 咁好啦。不限於嘛，特別指呢兩個即係網上嘅平台，咁啊不限於咁所有其實網上嘅平台啊，你都可以去喐佢噶嘛，係嘛？好啦，點樣為之煽動咧？煽動啲人去破壞，煽動啲人去暴力， 我哋呢啲算唔算係煽動人哋暴力咧？係嘛？打柒噶啦，咁但我唔係話打柒佢喎。哇！呢啲警察嘅行為真係神人共憤啦，可能會有報應啊！你跟住有報應啊！咁屌你乜？呢啲係咩？喂，你可以解讀話呢啲都係煽動啲人去從事暴力行為嘅，可以。我屌你啦，咩咁仲得啊？係嘛？咁啊試下啦，不如你係嘛？乜佢而家个做法就系咁样噶嘛？佢制造一个屌你谂咩，即系白色恐怖。 等你自己自己审查。 但系等你自我审查啊嘛，讲呢样又惊，讲嗰样又惊，咁啊屌你谂咩？而家咪个个真系睇 D 一百咪啱咯，系嘛？屌你咪睇呢啲台实稳阵噶，系嘛？佢哋实唔会做呢啲嘢噶，实唔会屌好似我哋咁捻激噶嘛，系咪？没有人是孤岛，再重复讲呢句说话，系嘛？大家谂捻清楚噶啦，系咪？系咪？即是一步一步嚟噶嘛，我一早讲咗嘅，一开始引用紧急法系嘛，屌你咩一件污两件秽系嘛，就会继续陆续有来，啲恶法恶政就陆续有来，必然噶嘛，呢个系咪？而家已经进入咗一个极权社会，所以习近平喺做国家副主席嘅时候，做国家副主席兼呢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啊。呢、这、一个港澳小组组长嘅时候，佢讲三权合作喺香港，记唔记得？而家仲唔系三权合作啊？系嘛？你要求法院出禁制令，即刻俾你嘅，屌你咩？要聆讯就俾个临时禁制令用住先，系嘛？连续用咗几个禁制令噶啦，选民名册唔准查，一个禁制令，差佬唔准起底，唔好干扰佢工作。第二个禁制令，而家封媒第三个禁制令，陆续有来。屌你谂起习近平嘅三权合作，咁咪正式体现啦。我哋喺度讲呢啲嘢，就系、是、提醒各位，系咪？我唔谂会学有啲人讲喺度扮分析，又宏观，又乜捻嘢微观，我唔识啊，大佬，系咪？我系好直接话俾你听，嗰个危险性喺边度，直接同大家讲，香港已经进入一个极权社会。有咗紧急法之后，引用紧呢个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之后，系嘛？屌你谂乜？佢就做得老举唔怕柒大，一镬又一镬，话俾人陆续有来。咁我哋边有讲错？而家咪陆续有来啊？系嘛？跟住你嘅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喂，一路受到削弱嘅，你睇唔到啊？系嘛？由呢个 DQ 议员嘅职位。DQ 你参选嘅资格，咁就已经喺度剥夺、褫夺你嘅政治权利。香港人基本法规定保障嘅你拥有嘅政治权利，进一步受到剥削。好啦，警察经常发反对通知书，唔俾你集会游行，呢个集会结社嘅自由都冇。跟住。打压记者不得已，系嘛？屌你妈开记者会，开下熄灯，跟住语无伦次，跟住出禁制令，呢、这个系打压呢、这个通讯自由，打压采访自由，跟住而家发表，即系话呢个煽动言论唔得，喺网上唔可以发表煽动言论嘅呢、这个就系言论自由。咁你仲有咩香港？跟住你话啊，我而家平捻咗乱之后，我哋屌你即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喂，你将个根拔捻咗出落，拔咗落，拔咗出嚟，连根拔起之后，仲有咩经济民生啊？啊，外资啊走鸠晒，而家经济一路向下滑，跟住就民生凋敝，跟住个社会乱上加乱，系咪啊？所以。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它是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制度。政府是领导人，政府的组成是人民同意的结果。人民不同意，这个政府就倒台，就要换政府，是吗？喂，智利出现这些所谓示威、暴力示威，总统就要改组内阁。我屌你老母，你香港这帮冚家产个民望低到不得了，好似今日出嗰个民意调查，系咪？中大嘅民意调查，呢、这个所谓 作为守护香港法治的律政司司长得18分，屌你了，美恩系。林郑月娥25分，另外两个司长20分、30分，屌你了，咩距离合格的边缘系嘛？所以即系有一段好捻长嘅路要行啊，大佬。呢一个系不得人心、天怒人怨嘅政府，冇任何嘅认受性，冇任何嘅合法性。你共产党仲可以屌你啦，擘大眼讲大话，依法施政，基本上就系不合法啦。而家系你有咩认受性啊？你呢个政府系一个神憎鬼厌、天怒人怨嘅政府，加上发生而家呢件事，系嘛？剥夺你参选嘅权利，系嘛？打压通讯自由，冇集会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又受到影响。仲有咩香港？你点样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啊？系嘛？连阿石礼谦都识讲啦，成日话啲后生仔而家出嚟示威，就是、因为冇间屋。佢唔系因为冇间屋，佢要尊严啊！屌你啦，咪真系呢个石礼谦讲嘅50多万人睇佢，一世人都未捻试过讲嘢。屌你咩？嚟采访佢有几十万人睇嘅，我话俾你听系嘛？佢话佢哋要五大诉求系讲公平、公正、公义啊！屌你咪真系啊！呢啲嘢屌你咩？我都未讲得出啊！几犀利啊！真系跟住讲到最后，佢话我发梦嘅时候讲多咗啫。屌你，你几捻幽默啊！呢个哥真系系嘛？所以我打电话，屌高度评价佢。不过跟住就俾人屌啦，佢 系嘛？系啊，系建制派， 预咗噶啦，系咪？咁我有时帮呢个 Abraham 谂，屌你乜佢70几岁，咁所谓啊，系咪？屌又大把钱，系嘛？屌你咪大不了佢咪走啦，屌你啦，佢使乜睬你啫，系咪？即系真系睇唔过眼啦，咪已经到咗，你明唔明啊？系咪？即系你建制派嗰啲稍微有啲良知嘅人系嘛，或者相对比较即系开明啲嗰啲所谓开明建制派，屌你乜到咗而家呢一分钟，屌你乜个个都要醒啦，基本上系系嘛？即系我讲过好多次，即系我对于成个运动咧个前景我系非常之悲观嘅，系咪？我尤其是担心无论个结果系点，系咪？即系所谓无论个结果系点咧，就系、是究竟仲有几多人会被人拉？呢个运动会打压到咩程度？再有几多人去受伤或者死亡？系咪？但系有一样嘢系可以100%喺呢度讲嘅，就系、是、呢、這个政府系秋毫无犯，嗰度先扑街啊嘛！佢毫无损伤嘅，屌你真系！佢唔会认为啊，你香港人唔捻信我。系嘛？我民望低，咁我就有受伤，佢唔会觉得系受伤噶嘛？即系如果佢稍微有啲廉耻、稍微知耻嘅话，佢行晨早行出嚟就跪喺度啦，已经啱唔啱就冇理由继续死撑，系嘛？佢仲要死撑噶嘛？系咪？所以即使明年3月真系好似《金融时报》所讲，林郑下台，系嘛？甚至有啲人话。建制派好多都赞成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因为佢哋认为独立调查委员会个法官咧个主席咧就由呢个特首委任啊，所有成员都系委任。屌你咪即系可以委任一啲，屌你咪对政府冇咁反感啲人去做呢个调查委员会，咁啊即系一狗样，你明唔明啊？咁但系而家碍于咧就系、是、警方嘅态度非常之强硬，据说呢个未来处长即系呢个邓炳强咧就已经屌你开捻定口噶啦，系咪？即系老实讲啊，呢啲咁嘅警察嘅。所謂處長、副處長，如果你冇共產黨後面撐腰，佢夠唔夠膽咁撚放肆？你話俾我聽啊！你一出獨立調查委員會，我哋啲差人就作反噶啦，係咪？你睇英國佬當年嘅處理，你睇唔睇到啊 ？ICAC 佢哋夠作反啦，係咪？咁作唔作到反咧？結果係作唔撚到嘛，係咪？好啦，我咪俾個特赦期咯，你咯，係咪先？係嘛？我唔撚追數啦，係嘛？除咗少數嗰啲例，嗰啲 case 係嘛？你作反係嘛？如果冇共產黨撐腰，你咁撚大膽係咪？所以而家基本上係通過警隊啊去管治香港啫嘛。咁然後幕後嘅就係共產黨，講完咯，係嘛？咁佢亦都可以做俾全世界睇，嗱，我冇派解放軍入嚟平亂㗎。到今日為止，就算開四中全會發表個會議公佈，藉口不提香港 那個動亂的，係咪？只是講翻嗰啲套語，屌你咩？香港一國兩制幾咁重要？港澳地區佢係講埋港澳嘅，佢一定係係嘛？因為嗰個四中全會嘅公佈，佢唔可以淨係講香港噶嘛。香港澳門作為一國兩制嘅呢一個典範係嘛？咁啊，對台灣就要和平統一係嘛？咪又講呢啲嘢咯。佢有冇特別提到香港最近呢幾個月係嘛？呢啲亂象，我哋支持特區政府止暴制亂，有冇講呢啲嘢？在这个四中全会的公布里面，喂，没有的原因很简单，啊，他起码要摆出一副态度，就是喂，我讲的现在未来的大政方针是吧，到了2035年之后怎么怎么2021年又怎么怎么怎么，在中共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是吧，就要实现推向这个全面现代化是吧，然后到了就是中共建政100周年的时候，就是说呢，在这个2049年呢，那就要全面现代化了，已经是两个一百啊，是讲这样啊，整个新闻公布是吧，整个全会的公布就是讲两个一百啊，这个是描绘一个尘世天堂是吧，中国未来的远景是讲这些东西啊，是吧，有没有讲香港啊？没有啊，休息一阵。